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。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我哋肝宝的主要功能是修复肝细胞、清肝排毒、保护肝脏健康、改善睡眠、强化肝胆和减淡色斑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 中美贸易战，哇，最新进展啊！我哋咧，习近平先生反制，哇，犀利啊！600亿美金啊，反制我哋美国啊！细路仔玩，即系唔去得罪啦。细路仔玩宾州，越玩越细兜，扑你个街！反制到啲乜嘢啊？一年先至同美国佬买个1000亿，同埋你买嗰啲系必需品嚟噶，大豆你可以唔买啊，猪肉而家都不能不买啦，系咪啊？晶片又好，芯片又好，可以唔买啊？吓、啊，可以唔买咩？全部都系入口嘅，加呢啲冇意思嘅。第二，讲第一啦，第二，即系我哋就最明白噶啦。上高就表面上话加你关税，如果佢一定要用嘅，其实呢啲咁嘅税金全部都系中国共产党埋单，冇意思噶，系咪啊？如果佢唔系必需品嘅，即使加到你50%都冇用啦。点解咁讲？根本上都唔会俾你入口。好早轮咁样啲生果啊，啱啱开始搞嘅时候喺美国啲生果去到咪欧兰做检疫啊。咪等你喺货柜度玩得你个零月咪烂晒咯，烂晒冇咗。我哋好明白噶，我哋中港车司机以前啊，我哋啊韩国嗰阵时啊，做啲生牛皮，一啲熟牛皮制过啲牛皮皮革。意大利又好，或者嗰阵时阿根廷又好，入口啊去呢个中国冇问题噶，来料加工啫嘛。佢话你嗰度系疫浮，要检疫。跟住加好多嘅环节俾你，想办法留难你。只要佢唔妥你，你嗰啲全部都有问题。即系佢嗰阵时唔妥日本仔，日本仔入侵嚟都有问题，千方百计留难到你，留难到你死为止。唔系关税事，佢唔系好似美国佬，我做生意你立足关税你未嚟咯，佢唔系咁啊，系咪啊？加几多系冇意思嘅，佢需要你嘅时候加几多，咪中国。共产党埋单咯，系咪啊？习近平做呢啲嘢，大家都俾廿一日，大家都6月1日啫嘛。嗱，美国佬5月10日话加关税，你落咗码头嘅，上咗船就算啦。咁3个礼拜船期，咪又系6月1日咯？系咪啊？而家中国共产党谂咗6日，话俾你听6月1日先加，就系咁啦。特朗普真系唔射你嘅呢镬，因为好多嘢唔系你所讲咁样，大家打开个算盘，仲谂紧，即系咧，中国共产党佢仲谂紧一样嘢，就系想办法使啲钱去啲欧洲，去啲亚非拉国家，想自己嘅产品卖过嗰边，顶呢个美国市场。啊、所以一带一路乜嘢都系咁做啦。第一，我之前做节目讲过，而家投资一带一路嘅基建，基本上日本仔投放嘅资源咧系多过中国嘅。第二，日本仔系投资一啲比较稳阵同埋咧个政治风险好低嘅国家，所以能够收翻啲钱。第三，佢唔系要令到当地人冇嘢做。佢系想办法做呢个项目，然后你啲人嚟呢度搵钱， 佢只不过系一个项目提供者，做法唔一样。以缅甸为例，如果日本仔喺度咧，佢惊你咧读书唔成，即系唔叻啊！你哋嘅文，即系你个文化水平唔够，佢甚至可以喺间工厂隔篱开埋间学校，等你啲人喺度读书，等你吸收到知识，然后帮佢做嘢。越南就已经系噶啦，包括美国佬都系，好多大工厂有书读噶，培训你。中国系咪咁啊？请晒中国人去咯，系咪啊？再加上。唔好咁天真啦！呢场仗唔系同美国佬打，系同美国西方国家、民主国家全线开打。点解咁讲啊？诶，唔买美国货啊，我哋都一样生活到嘅啫，同第二个国家买。你以为啦？诶、啊，你哋加工厂好巴闭咩？系咪啊？我哋靠内需。你以为啦，个职业系点？你以为你挨到即系挨到番薯，即系食草啊？食草一年啊？如果呢场仗真系打，我自己觉得，即系以我对做运输物流啦，即系我啲小角色啦，十零廿年都未必翻到身。今日先讨论紧点解啊？郭台铭话走就走噶啦。我曾经讲过郭台铭先系话到事嘅，郭台铭嘅话事系因为有美国佬，系咪啊？系咁简单咋？因为佢真系养咗你一大堆人，好似港大咁，阿梁次振即系林百里、梁次振佢哋吓，全部喺度做加工厂，佢养咗你几多人啊？佢唔系间加工厂养咗你几多人，而系佢嘅产业链。即系连埋做纸皮啊、做盒啊、做塑胶啊呢啲人啊，全部一条龙啊，已经系上一次打咗开口牌。特朗普拖你拖佢，其实特朗普都需要呢个时间嘅，因为佢要俾嗰啲加工厂走啊。而家加大理完咗噶啦，有啲人质问郭台铭，郭台铭好轻松同你讲，十日八日我就可以搬晒啲嘢去印度噶啦。是你需要他他的技术力啊，甚至你好多国内的生产机你未留返在大陆做咯，他咪有条生产线咪专系货你哋啲人咯。但是出口嘅线全部走，点解啊？因为有啲人今日又讲，欸唔卖美国货咪卖美国货嗰啲搬咯，有啲唔卖美国货，唔卖美国货都会搬啊嘛。因为点解啊？第一惊风险，第二佢嗰条生产线唔系淨系做美国㗎嘛。出面既然呢条生产线可以搬去越南，可以搬去泰国，搬去菲律宾，搬去印度，其他啲嘢点解唔搬啊？因为人哋就系平，因为我喺度生投资咗个生产线，同埋打咗啲关系喺中国大陆里面。即系嗰啲犯法嘢咧吓，啊台底钱啊乜都有啦，啲商家佬攞到好大嘅着数，然后留咗喺度。但系当佢搬嘅时候，连根拔起啦，点会搬一啲唔搬一啲嘅咧？同埋而家人哋嗰边嘅优惠咪一样，仲多啲。埃塞俄比亚啊，请个车衣工人啊，而家埃塞俄比亚请个车衣工人啊，几只$200。你大陆？都未够公司你嘅社保医保啦，都未够供啊，未够纳税啊，系咪啊？人哋都唔使提供宿舍啊，就咁请本地人附近人得啦，系培训咋嘛？你问下而家香港制衣厂仲有几多个喺中国大陆做钟表嘅，仲有几多个中国大陆？而家基本上连根拔起啦。如果喺呢个零月倾唔掂嘅话，大陆就业市场。连根拔起，甲骨文已经炒人啦，1500人炒900人，唔想你喺度，全线拉，因为冇必要嘛。哎，我卖欧洲市场咁点啊？咁有美国市场我唔做啊？生意嚟噶嘛？突然间美国佬话同你订，咁你点啊？索性搬啦，唔好咁天真咁傻啦，大佬唔系阿娇啊嘛。是咪啊？呢镬嘢你一去，你点样收尾啊？系咪啊？你最叻噶啦吓，唔买美国猪，咪买俄罗斯猪，而家咪非洲猪瘟咯？系咪啊？搞到香港都系噶，点埋尾啊？系咪啊？ 而家留学最轻松啦，哎，你揸 fit 你话事，我甩咗个波啦，系嘛，唔使再麻烦。点解啊？只镬交翻俾你啦嘛，孭硬镬嘅呢位，难得你习近平孭上身，梗系射翻俾你啦，你搞啦，系咪啊？啱唔啱啊？大权独揽，其他嘅元老级，包括温家宝出嚟，掩掩养养。平时佢哋连屁都唔敢放，匿埋晒噶啦。汶川十周年，十咩周年啊？19年啦、啊，上年先十周年啫嘛。今日做咩出嚟啊？点解啊？因为党政军大权喺晒你度，而佢哋备受打击。但系而家摆到明呢镬嘢，真系要可能要负责。我成日都讲。食饭问题、就业问题，点解中国习近平或者呢十几年大陆嘅翻天覆地，令到好多乡大陆人啊，唔系讲错，大陆人啊，尤其佢哋未挨过穷啊，未挨过苦啊。而家你问下九十，即系我哋叫九十后啦，廿零岁啲僆仔，佢一出世已经系经济开始起飞噶啦，佢挨过咩苦？佢冇见过。大陆破落嘅时候，咁佢点啊？充满信心，吓、啊，再加上洗脑教育，我哋强国崛起，我哋乜乜，所以呢一次反制软弱无力，亦都唔够胆嗌一啲好狠嘅口号，连嘴炮都唔敢打。成个传媒睇到，人哋系泛泛都搞你是咪啊？美国佬搞你，南韩、澳洲、新西兰、日本仔、加拿大，归咗队啦。仲要东盟十加一，你俾咁多钱亚非拉都冇用，你啲所谓一带一路俾都冇用。点解啊？人人都望你死噶嘛，你死佢哋先有得生。所有嘅建造业唯一嘅超级大国，建造唔系，对唔住，制造业嘅超级大国就系中国。只有你冧，越南、菲律宾、印尼、老挝、缅甸、泰国呢啲先有得生，系咪啊？佢哋最大嘅得益者嘛。你以前做咁多所有嘅嘢都冇用啊！哎呀，我送好多钱俾你啦，啊，帮你借钱俾你做好多嘢冇用啊！因为同你借要还嘅，而你嘅没落令到其他嘅人投资喺我呢个国家身上，我哋先真真正正揾到大钱啊嘛，先创造到就业啊嘛，系咪啊？边个唔望你中国死啫？包括印度在内。巴基斯坦都望你死啊，因为你死佢先有得生，先至有其他嘅投资四周围去揾出路，包括你中国自己而家嘅投资者，佢哋都想办法，因为留喺中国系挂。今日国家队顶，香港嘅股票跌400几点，你信唔信？寻日跌600几点喎，美国佬，咁大件事跌400几点，仲可以喺28000几度喐紧，上证同埋。这个深成指跌230点，你信不信？你信不信？为什么？国家队入了市，他顶了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你顶人出货的。你是不是你买啊？你买我就买啊。跟着那股票全部在你国家队里。那些一文不值啦。即是突然间蒸发了。再冚个浪，你顶唔住就即刻蒸发晒啦！蒸发咗佢咩啊？蒸发咗国家嘅人资，再引啦，可以引得几多啊？你话俾你听，一夜之间可以唔见10亿、8亿、10万亿、8万亿啊！系咪啊？仲入市顶，香港商家佬嗰啲笑到晕啦，嗱嗱声放得几多几多啦，你咪接咯，你接啦。佢甩到身啊嘛，系咪啊？明知你托嘅，寻晚已经嗌晒口号话， 中国队今日一定入市，个个都闻到浸财，知道你中国嘅唯一嘅表现，你都唔系为实际个状况而决定嘅，而系你想办法，你嘅面子，我哋中国人底气够，你咪将啲钱谷落去咯，咪冇咯，仲点样有啊？你话俾我听，点嚟啊？你解释俾我听，我唔觉得你得咯，系咪啊？股票系会蒸发嘅，所以我唔识，但系呢个道理我明。几多人不停拥钱落去，跟住一跌渣都冇。而家你中国共产党做埋啲咁嘅嘢，第一就业饭碗你保唔到，你真系开打咁白痴嘅，我谂住佢倾下一拖一个月到啦，跟住大家签埋佢就算吓、啊。第二，股票市场你救唔到，当你就业机会散嘅时候，你都冇本事棚改啊，即系佢拆迁啊。而家大陆嘅房地产二三四城市全部都靠拆迁嘅钱得翻嚟嘅，你仲有冇得拆迁？而农民，你啦、啊，不如翻去种地啦，啲人冇出嚟啦，系咪啊？翻农村啦，仲农咩村啊？全部都俾你城镇化晒啦，仲有几多耕地啊？唔好玩啦！林郑又同佢癫，你睇下我哋香港啲商家佬几识整啊！即时站即系即时归边啊！香港嘅商家佬点解啊？真系如果取消香港关系法政策法会死噶、哦，欧洲出晒声，英国出晒声、哦，系咪啊？永远都想办法将啲钱放喺最安全嘅地方啦，有钱佬。喺呢个时候呢条法例点样立得啊？石礼谦啊，田北辰啊，包括最串嘴个何柱国啦、啊，即时归晒边啦，唔好搞，唔好搞，唔好搞。点解唔可以搞啊？因为佢哋嘅利益，以即时嘅利益就喺你中国度，长远嘅利益喺欧美国家度。喺呢个时候佢哋要作出抉择嘅时候，我话俾林郑，你真系嘥气啦。是咪啊？石禮謙今朝做咗噶啦，啊，即刻同泛民唱雙簧啦！听我上一节，我真系麻麻地够料嘅，但系我睇嘅嘢就系咁样睇咯。但系环境唔得，但系我对做厂嘅连根拔起，一件不留，因为冇可能。我呢间厂生产条线咧就做日本嘅，嗰条线咧就做亚非拉嘅，第三条线咧就系做欧洲嘅，啊，第四间厂我先就系做美国嘅，嘥气啦！你做生意食四方饭，边个订单你都接？我而家主力做美国嘅话，唔通欧洲单你唔接咩？咁点样确保到你搞食即系食得开啊？你就搬啊嘛，系咪啊？咁简单嘅道理，我明白。我哋香港嘅商家佬全部都明白，唔系同美国打仗啊！呢一镬一开，系全世界打。如果你投降，亦都出现咗个问题。你同美国佬签订和签咗啦，搞得掂啦。其他国家同等要求你中国系咁样开放，必然嘅，即系大陆嘅必须的，必须嘅，系咪？如果你唔签嘅，美国佬带头走，佢旗下啲僆走，而嗰啲厂为咗佢哋最大嘅利益，亦都养到最多工人嘅人一样走，连根拔起。其实你唔知道你做咗乜嘢出嚟噶，但系倾掂咗，仲可以拖拖拉拉，即系美国佬倾掂，其他再同你倾嘅时候，仲有一段环境，等你休养心息，最多跌两三年，起翻起身。而家真系唔知道，但我相信，点解定六月一号系而家？摆到明，特朗普开咗价啦，你还价，然后俾三个礼拜，你而家嗰啲人动高枕头谂一谂咯。如果嗰三千几亿，佢未俾时间表嘅，你仲有得掹？三千几亿掟埋落嚟，你啊真系可以吓、啊，我哋大家早啲翻屋企瞓觉啦，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嘅烦恼。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，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， 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